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每周末节目当中固定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这个内容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要来听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跟大家去讲述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丙少恒和他的妈妈。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少恒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海淀区冰球队的守门员丙少恒。 嗯，欢迎少恒。那也有请少恒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淀区冰球队员丙少恒的妈妈。 嗯，欢迎少恒妈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少恒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所以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少恒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是少恒来讲呢还是妈妈来讲呢？哪位做代表？ 那我先讲。 好呀。 我呢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冰和雪这种的运动， 嗯， 然后呢我就看，无意间看到了冰球场，然后看到了清冰车造雪的情景，然后我就被冰球场吸引了，从此我就踏上了冰。 少恒打小就喜欢冰喜欢雪。 对，他2岁就先去的雪场。 哦，咱们就带着他去滑雪。 对，先去滑雪，然后2岁就可以踩上雪板，直接就冲下来了。 哇 然后作为我们家长也不太了解冰球，但是就是看到冰球场馆那个外观很奇怪，我们就带他进去看了一下。 那时候看的就是那种气膜馆是吧？ 对对对，对，还不是那种房子， 对、 就是、 固定的那种啊。 对 对， 然后进去正好他看到那清冰车在清冰， 嗯， 会有很多冰渣和冰雪， 哎， 他就觉得特别好玩， 嗯， 就从此就上去了，上冰了。 就是先开始是先上了雪，之后呢，对于冰感觉好像这二者是一个自然的联系， 对， 然后也挺有意思，就进去瞅一瞅看一看， 对， 然后就让少恒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是的 啊，那我很好奇，现在还滑雪吗？ 滑 啊，就是冰雪也都还在玩着呢嘛。 对对对， 只不过冰球我们现在是侧重的方向更多一些。 对对对 啊、嗯、那上了冰之后和你自己想象当中的那种感觉一样吗？ 感觉差不多， 嗯， 是一样的、嗯、就是感觉在冰上滑的速度比在陆地上跑的速度要快多了 啊。是有冰刀嘛啊，在那个上头我听很多就是上冰的孩子他们的那个形容就是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了一样。 对 啊，少恒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守门员、 啊、 我没法跑、我只能在门前做动作守门。 哦，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少恒讲自己做守门员啊，就是可能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要比其他的队员少一些，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守好自己所看的这个大门嘛啊。那你在上冰了之后啊，我很好奇有没有过一段时间会觉得比较枯燥的时候？ 嗯，是有的，我就是、嗯，我有一阵儿就是打比赛打不好，我爸就下来老是说我、就是感觉特别哭的。 哦，那那时候 呢有的时候还是打不赢下来就老哭。 哦，那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呢？ 后来我就在那个小课，就是我们守门员单独的小课上面就是训练、嗯、然后训练一下我自己不强的地方， 嗯， 在比赛中再运用起来就可以了。 啊，少恒刚才自己讲的这段，我觉得妈妈也可以给我们补充介绍一下嘛。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 对 情况。 是的，就是这个冰球运动毕竟是一项竞技运动， 对， 它在场上的这个攻防转换特别快，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嗯 啊，他还不像队员，是在有一个进球的欲望。守门员是整个队伍一个最后一道防线， 对对， 他是要防守， 是 啊，所以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吧，可能能力还没到的时候，就是失误会非常非常多。 嗯 啊，这个在场上比赛场上是能看得出来的。 嗯， 所以可能家长那个时候也是比较着急， 对， 竞技体育会这样的。 对 啊， 不过那邵恒当时做守门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场上那么多的位置是邵恒自己选的呢，还是说教练选的呢？ 基本上是他选的，他就是到了冰场之后就是去看，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嘛， 嗯， 他觉得这个比较酷，穿的装备 不一样， 跟队员不一样， 对，就很像那 变形 金 刚， 对特别酷， 对， 就上去试了一下。 哦，所以这是邵恒自己当初选择的，想做守门员啊。那你当时是因为他的这个服装把你给吸引住了，让你觉得 是的，就是我觉得他的服装特别酷，然后，但是呢，有一阵儿我就想，我想当队员， 嗯， 我就跟我爸说， 嗯， 你老说我还不如队员， 嗯， 打球也没有压力，就打进了就可以了 啊。那后来呢？那怎么又没去当队员呢？ 后来呢，我爸说不能半途而废，要当守门员就一直当到底， 啊， 说只要我努力就可以了。 那刚才听邵恒讲的这段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孩子在这段应该叫状态的起伏期吧啊，对于他来说当时有枯燥感也好，或者说甚至有想放弃的这个感觉，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刚才邵恒提到说爸爸有时候会说一说他场上的这个表现，跟他去聊一聊，那从您妈妈的这个角度当时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作为妈妈当时还挺心疼他的， 嗯， 就因为运动员他是很艰苦的一个这个整个状态吧，都是表现， 嗯， 每天要重复很多的动作，重复性的训练啊，是，然后达到这种肌肉记忆， 对对 啊，很枯燥，有时候还训练比赛，有时候一弄就弄到晚上11-12点，嗯，啊，排的这场次，对于他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来说，妈妈还挺心疼的。但是一站到赛场上， 嗯， 看到他比赛的那个状态，就非常兴奋，也是很兴奋。家长， 嗯， 啊，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也属于那种 比赛的选手， 对对对，比较兴奋的那种， 哦， 那种平时可能感觉，比较不当回事儿吧， 啊， 就是，但是一旦比赛起来的话，还状态还是很好的，就是看到他那股劲儿的时候，也是挺振奋的，就是家长，这已经这个冰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部分了， 对， 啊，就是大家一起每到周末呀、节假日啊，各种比赛，基本上我们全家都会出动。就是 全家 亲子生活的一部分， 对，就是陪着他去训练，陪着他去比赛， 对， 甚至说我们之后，我听很多的这个冰球家庭都说，孩子去哪儿比赛，哪儿就是我们家出游的目的地， 对， 好像都是这种状态了。 对，我们就是家长和孩子就是相互鼓励着，相互激励着，相互这样扶持着。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想放弃的时候，看到孩子的状态，我们也很受鼓舞，就是我们也不想放弃。然后他看到我们这么支持他，他也很有这个干劲儿，就是相互的，这个是，也不是家长一味的就是让他去这样做， 对， 其实是相互感染的。 对，就是最先开始可能的确都是因为孩子的这个热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起伏变化嘛，啊， 对对， 那就像您说到的是需要彼此的一个鼓励，彼此的这种坚持。 对 这个我觉得同样也是在给孩子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什么事情都不能轻言放弃的这种影响，就像刚才邵恒提到，就说爸爸说了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植入到自己的这种意识当中了，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放在冰球上是这样，那我放到生活当中，放到学习当中，这都是同样的， 对， 其实给他的这个影响也会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在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嘛，啊， 对对对。 那当然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是看到了孩子有一定的变化收获和成长，也才会愿意让孩子去继续坚持下来。那您觉得邵恒在参与冰球差不多，那咱们要算起来的话应该有几年的时间？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对，将近五年的这时间当中啊，他都有哪些收获呢？ 我觉得他的品质是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嗯。 首先这个冰球运动它不是个人项目，它是一项集体项目。 嗯， 就是孩子们在这个整个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是有那种集体荣誉感的。 嗯， 它不是为了自己，它是为了整个团队。所以它是培养整个团队合作意识是非常好的。 嗯， 这带到他的学习和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在学校里就是团结同学。为班级着想，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他的集体荣誉感，是非常强的。 这在少恒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的学校的表现当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对对，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相通的。就是运动方面，这个整个这个冰球的运动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学习。 对。 对， 那少恒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妈妈刚才提到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啊，你在你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强烈的感觉？ 是的，就是每次我们比赛最终要争冠亚军的时候，得到了冠军，我们拿到奖杯的那一刻，就是特别激动兴奋，特别高兴。 那万一输了呢？ 万一输了，就是特别伤心，说得下次再努力 啊， 得到第一。 但是大家总是会很团结，是不是？就是不管是输还是赢，而且在面对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其实刚才没有提到嘛，就是少恒做这个守门员，你也提到他是场上的这个最后一道防线了。而且据我的了解，就是守门员其实在场上的这个压力一般要比队员更大一些。 对 啊。所以当初虽然说少恒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守门员的这个服装，哎，吸引了他，我们当时在对他选择守门员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吗？会觉得哎呀，做这个守门员可能以后会面临很多的这种压力，会有一些担忧吗？ 最初接触到这个冰球运动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家长是和他同时期接触到的， 两眼一抹黑，对， 同时期接触，就是他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 啊，对 啊，是一起在进步的。可能有一些一开始的时候，像您说的这种压力，我们可能并没有体会到 啊， 但是是随着他的进步，他的成长，我们是感受到了这个。这个岗位吧，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对， 确实是。 那少恒一般他自己在面对这个岗位上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少恒自己先说说吧。你自己平时会觉得你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 嗯， 就是把门守好，把球守住了，别让球进门里就可以了。 少恒心态很不错啊。但是每当被对手进球的时候，你们失球的那时候，你自己当时会很紧张吗？ 有点紧张。 嗯， 就是呢，我进球的时候就是想着我们把分给扳回来 啊，就是感觉少恒能更快的去把这个状态调节回来啊。 对，作为守门员其实基本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心态和心理素质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嘛，他的心理状态会一步一步的就是强大，他的心会越来越强大。 对 对，可能在看台上的父母家长会很紧张，而且压力会很大，可能我们的压力会比他大。 对对对 啊，因为我们是在观看，但是他作为场上的一员来说，他的压力可能他通过比赛的这个过程他会分解掉。他自己会分解掉，他会因为他的注意力全身贯注都在那个球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思想都在盯住那个黑黑的小球， 要防住嘛。 对，他可能不会像家长想的那么多 所以就像您说到的，少恒是属于比赛型选手，就他在比赛当中可能状态会更加的好。 对对，他调整的会比较快 所以当守门员这小五年的时间啊，我觉得就像您提到的，少恒在成长，咱们也在成长。 对， 对于冰球的这个认识和理解都是越来越深刻了嘛啊。 是， 而且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在就是少恒作为守门员的时候，其实我同样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守门员是我们球队的这个宝贝啊，大家都是会很宝贝我们的这个守门员。那少恒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吗？在你们的队伍当中？ 没有，我就是感觉 我就是这个队伍里边的其中一员，没有什么特别的。 哦，你是这个意思。咱们提到了就是这种集体感呢，在少恒的这个打冰球的过程当中，就是学会自己在集体当中和他人的这种相处，而同样在学校当中的这种集体荣誉感，那同样的也会在少恒和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以及为班集体去争得荣誉的时候，同样也能体现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在少恒的这个身体素质方面，参与冰球运动同样也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啊。 对，非常非常好，就是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这块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嗯， 因为它属于有氧运动 啊， 有氧运动，对于他的心肺功能、肢体协调力都很好的加强了，我觉得特别好。 就少恒本身，我在之前您介绍，就是他两岁就能上雪、滑雪啊，就感觉他本身就还蛮有运动天赋的。 哦，是他男孩子嘛，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可能我在一个未知的领域，我并不是先胆怯他、可能这个运动带给男孩子的更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在一个未知领域，我并不是说先去害怕他，我是先去尝试他，尝试他，然后再争取做到最好 啊、 非常有挑战性，就是挑战意识特别好、 所以冰球这个项目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挑战或者说速度感， 对， 就给他们带来了不断一次又一次想去突破、想去挑战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对。 那少恒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肯定很不错，在学校的体育成绩应该也是不错的啊，是不是少恒？ 是的 啊， 我的跑步就是在我们班里边算快的 啊。这都是你的一些强项嘛啊，你们的那些像什么我知道的有跳绳啊、五十米跑啊、折返跑啊。是不是这些成绩你都是没问题的啊？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一点从家长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们其实是最愿意看到的，就是孩子首先要具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才有我们其他所期待的，或者说他应该具备的一些能力啊，或者说品性啊。所以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我们看到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得到的这种收获，肯定也是更愿意让他继续去坚持了嘛。啊， 对对对 啊， 是的。 那其他方面呢？ 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冰球运动它是一个从失败中成长的一个运动 啊， 它不像个人运动，就是比如说游泳吧，可能你是跟时间在赛跑，就是不断突破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冰球运动是不光有自己能力强，可能还要看对方，他每次的对手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体力运动和脑力运动相结合的一项运动 啊， 它需要动脑筋， 对、对， 它是需要动脑筋的，特别是守门员，我觉得对于动脑这块是体现的更为重要，因为门前的这个他方圆的他的这个小家里、球在什么样位置，他该怎么样处理，是对方的一个人在攻他的门还是两个人在攻他的门、自己的后卫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来协助他、这些都需要他在场上非常快的速度来反应过来、所以他的脑子是在动的，身体在动的情况下脑子是也在动的、 就是给他带来的这种训练啊，应该说是从内到外，就是全身各部位其实都被调动起来了。 对对对。 那当然您感觉到就是少恒在学习冰球这五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他的确也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先开始他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精彩的这个铺就、是不是您的这种感觉会特别的强？ 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再加上他的技术也会越来 越强、就是很多精彩瞬间会越来越多，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扑救、可能也会越来就出现在眼帘、就是以前很小可能就是很简单的防守， 对对、 但是随着当然这个也是对手和队员给他带来的这个、成长， 对， 所以我们不光要尊重自己，我们一直也跟他说的是你要尊重强大的对手，只有他们的成长才能带来你的成长， 对，给你一步一步的这种提升， 对、 带来的这种影响嘛、 对。 那刚好您说到这儿了，我也想问一问有没有哪几场或者说现在让您一下就想到的他精彩的扑救，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精彩的扑救？ 刚刚结束的上周一场比赛、 哦、 就是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可能自己的失误丢了一个球、 哦嗯、 实际是我们队先丢的球、 嗯、 十分钟之内丢了两个球。 哇，少恒你可以随时补充妈妈，要妈妈没记清楚的话、 嗯、 你来说也可以啊。 对，非常非常的惊险，因为我们、 嗯、 因为他今年的比赛他是一二年的，他需要和一一年的大孩子来比赛、 哦哦、 所以压力也是很大的。嗯，在失球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全队的这些小伙伴们吧就奋起直追，啊、嗯，他也是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起来了， 嗯，嗯 可能在失败后才能刺激到自己。 就说您说的嘛，遇到挫折了， 对， 啊、这时候可能就要百分百的，或者说120%的打起精神了那种感觉啊。 在后边的这个第二节、第三节的比赛中，就表现就非常好、 嗯， 就几乎没有失误。最后我们的队友也是，奋起直追吧，最后打平了。就到了最关键的点球时刻、任意球时刻， 守门员的亮相时间了、 啊、对，就每次到这个时候、家长就会非常紧张， 应该说是叫我们守门员的家长就会格外的紧张。 是的，就特别紧张、 嗯、 但是就是看到他表现之后吧，就是我觉得嗯成长了。 嗯，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随着他现在年龄增长、 嗯、 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不会再出现那种差距非常 大 的 比 分、 啊、 大比 分的那种。 对，差距就会非常小，一到这个任意球时刻就是真正检验他的这个 平时训练成果呀， 对对 那些的时候 和反应力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队员的射门也是百分百的注意力集中，因为他要拼命的去把它打进这个门。 对啊对啊，就每一个球就很关键了嘛。 对，所以就是矛与盾的较量就在那个时候体现的尤为 淋漓尽致了。 对，淋漓尽致了。 嗯， 对，就那时候，所以他有一个球就是队员，因为队员也会动脑子，他会晃倒他。 对对， 晃倒他，但是他的反应那个就非常非常快，就会拉杆拉到他的右侧的时候、 哦、实际上给他做了一假动作。 对，他会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并没有把他晃倒，然后守住、 哦、 我觉得那次的任意球的防守是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 就是的确是体现出像您提到的，就他真的是在动脑子。 对对对， 去想我这个球该怎么去防。 对，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丙少恒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他们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丙少恒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 那少恒，这是妈妈刚才提到的啊，让她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妈妈已经的确是看到了你的一些成长和变化。那你有没有哪场比赛给自己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能不能跟我 讲讲？我有一个，就是对战一个特别强的队伍， 嗯， 跟我们这个队伍差不多，就是我们对战那一场没有打点，但是非常精彩。 嗯， 上来呢，我先丢了3个球。 哇，那当时你应该心理压力超级大了吧？ 超级大。 嗯， 然后呢我们队又连续追了3个球。 你们队友也很给力啊。 最后4-3赢的。 哇，就是这场比赛虽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任意球时刻，但是 因为双方的这个有这种叫进球大战啊，所以也是给你留下的印象很深。那你自己一般现在会不会对于每场比赛自己结束之后的一个表现去进行一个总结，或者说你们的教练会不会带你们去总结总结？ 我的教练会带我总结， 嗯， 就是队员教练会给队员总结 啊， 守门员教练会给守门员总结 啊。那一般总结的时候啊，你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表现去反思一下，去总结一下，是不是？ 嗯。 那有时候也会和爸爸妈妈去在回家的路上聊一聊吗？ 嗯，会的，就是， 啊， 大多数都是我爸爸跟我聊。 啊，听出来了，感觉爸爸应该也是一个十足的体育迷啊。 对，是， 一般男士好像都是很好体育的嘛。 对对对。 所以感觉就是少恒打比赛这方面，一般好像是爸爸会指导的比较多一些。 对，就爸爸分析能力比较强， 嗯， 可能看到他表现之后，会比较精准的定位到他哪个地方会有问题 啊， 在下接下来的训练中就继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啊， 我们会也会家长会跟教练进行沟通啊，对， 这也算是我们爷儿俩的一种复盘时间嘛啊， 对， 应该算是。好像一般的这个冰球家庭，我看孩子和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时刻吧，就是回去之后，有的我看甚至更专业的还会拿出孩子在场上表现的一些视频， 对 啊，给他去分析说你哪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去加强啊。 是的， 这个的确就像您说到的啊，我们都已经对冰球成了一种就是非常了解的状态了。 是， 这要是让我们去给一些没有看过冰球比赛的，或者说是不太了解冰球比赛的这些朋友们去讲解一下的话，我觉得现在咱们都可以算半个行家了啊。 对对对。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经常说找不到球啊，就是可能刚开始看冰球比赛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觉得它速度很快嘛，找不到球。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了。 对，我们的这个反应力，这个眼疾手快这个能力也是随着看比赛越来越强。 嗯， 以前也是看不到球。 嗯 啊，可能就是看电视上 NHL 比赛的时候从来没看到过球。 对， 对，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然后就是跟着他这样一年成长来看的话，嗯，现在可以看到球了。 真的是培养出了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应该也叫半个冰球专家嘛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因为我们要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冰雪运动。其实从少恒身边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比如说在少恒刚接触到冰球运动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现在我们又看到现在的这个冰球环境，其实您在少恒参与冰球这5年左右的时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对， 嗯， 就刚刚我们来接触到这个冰雪运动的时候，可能就知道的人会非常少啊，像我们80后这一代， 嗯， 特别不是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区生长的这代80后 对， 对于冰雪的接触其实是很少的。 嗯 嗯，很少的，就是我们从他开始上冰开始起，就很多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之前听到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家孩子也打冰球， 嗯， 他给我讲那个故事就更有意思，说他们家孩子刚学习冰球的时候，甚至有人会问他说你们玩的这是什么运动。 对 啊，说这个杆儿也没见过，球也没见过。 对 啊，都叫不出名字， 叫不出名字。 对， 而且我们也不懂，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其实也不懂，都是外行， 嗯，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守门员和队员连装备都是不一样的， 啊，对， 连穿的鞋子都是不一样的，冰刀都是不一样的 啊， 哦，原来里边有这么多的这个， 啊，对，门道啊， 对，门道，我这都不是特别懂， 嗯， 但是随着这几年成长，就是他的成长过来，他身边的很多的同学还有我的同事，就是上冰雪的有滑雪的有滑冰的是越来越多了， 哦， 啊，特别多啊，就来咨询我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冰球啊， 对， 去哪里练， 嗯， 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啊，哦，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强烈的嘛， 对，想去尝试，很多想去尝试的 啊， 嗯，尝试我觉得很容易，坚持很难。 嗯，那刚好您说到坚持，我也很好奇，嗯，有没有和少恒当时一起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些小队友坚持下来的现在多吗？ 嗯，其实不多，就是在他刚 踏上冰场的一起的同龄孩子、 嗯、 现在有一半都已经不再坚持这项运动了、 嗯、 啊，他们可能去做其他的一些运动，改成什么羽毛球啊、游泳啊、 哦、 这样的运动。因为冰球运动确实很枯燥，很枯燥。 嗯， 它是一种重复性的这种练习啊。 可是刚才我们不是也讲过，他有队友之间，就是他们一起参加比赛也好， 嗯、 一起训练也好、 嗯， 这种感觉。 因为他是守门员、 嗯， 他的训练和队员的训练是不在一起的。 对。 啊，守门员会更加枯燥。 守门员基本上都是在开小灶，不是一个教练对你，有时候还有俩教练一块练你啊。 对对对，是的，他比起队员来会更加枯燥。 嗯、 他因为他的一亩三分地就那么大，就是天天就会重复性的练习跪、滑、抓、挡， 对， 就这样的动作。 嗯 啊，所以能坚持下来的这个孩子确实很少，可能。跟家长也有直接的关系吧， 嗯， 因为这个从他每一次训练其实消耗的时间是很长的， 对， 从路上的时间、穿脱装备的时间到整个训练的时间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耗时的， 对，基本上都是半天起， 对对对，啊，所以说他现在作为那么小一孩子，可能80%的业余生活都在冰球上了， 嗯 啊， 所以。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枯燥，但是从少恒自己他的角度来说、嗯、有感觉到吗？少恒， 我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呢我感觉冰球就是一项娱乐运动，可以玩、 嗯、 还可以出北京比赛还可以去外地比赛、 嗯、 就是特别有意思 啊、 嗯！比完赛还可以玩，聚在一起吃饭 啊、哦。所以平时训练的那种哪怕就是自己一对一的和教练的那些练习，对于你来说都不会觉得很枯燥，或者说像妈妈刚才提到的你那些训练动作就是这样不停的反复去练，你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那些反复动作枯燥都是为了我比赛能取得第一名 啊、 哦、打扎实。 其实小小年纪啊，自己倒是把这个道理看得很通透 挺明白 的、啊、想得很清楚啊，就是很苦很枯燥，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要取得好成绩， 对， 所以他是可以坚持的。 对，因为虽然是有很多放弃的，但是留下来的小伙伴也很多的， 对 啊、嗯，他们每天在一起训练，在冰场上打闹， 嗯， 也是一种快乐， 对， 可能对于他们孩子来说，嗯，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而且我觉得就像少恒自己提到的，他好像没把这觉着是训练是比赛、 嗯、 他更多的就把这认为是玩儿、啊、 对对对， 他们哪怕是在北京的比赛也好，或者说是像刚才少恒提到的啊，可以出去去出京的比赛，那对于他来说那就更是一种旅行了，其实当成啊， 对对， 我们路上大家一起出发， 嗯， 然后等到了目的地，我们在比赛之前还得稍微适应啊、 嗯、 这个训练训练啊，那些他们根本就不会把这完全当成是去为比赛做准备，只为了说是哎，我们又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玩了，又可以一起去干什么干什么，可能孩子们他们更多想的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 是的，而且他还能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嗯， 去外地比赛，像他有的时候还交到了很多成都的 哦 好朋友、 哦，就是、外地的这些打冰球的好伙伴， 对对对， 都是我帮， 嗯， 就是成都的队守门，就是 哦、 嗯， 这都已经让少恒还结交到了很多外地的好朋友 了、 啊，对， 都是有相同爱好的好朋友 哦。那、嗯啊、平时也会时不常的联系联系， 他们会联系，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微信、自己的小群， 哇， 嗯，没事儿的时候自己聊会儿天 哦，那其实的确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社交工具了。 对对对， 啊， 是 就是这个运动，它已经不仅仅是指作为我们认为的一个锻炼身体或者说是增强他的一些优秀的品质的这个工具了、 嗯、 同样的放到少恒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离不开的一部分了啊， 是 他也变成了一种社交属性， 对， 其实在他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同样的，那他现在是上小学、 嗯、 等未来上中学上大学步、 嗯、 入到工作岗位、 嗯、 因为他的这项兴趣爱好、 嗯、 可能还会结交到和他一样的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对，是的 啊、 嗯， 所以其实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可能我们当初的确是没有想到能够给少恒带来这么多些的影响，但是一点一点的都慢慢的在少恒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学习当中都有所体现了， 对、 啊、 他可能会影响到他 今后很多的学习生活，像您说的社交， 嗯 啊，会影响很大，可能一项运动会影响整个他人生的这种轨迹吧。 嗯，的确，也都是有可能的嘛。 对，是的。 那当然，邵恒，我们在之前交流过，现在是上四年级了， 是 啊，在小学阶段我们算是高年级。 嗯， 啊，现在邵恒觉得平时学习上的压力大吗？ 我觉得学校作业的压力不算大，家庭作业的压力特别大。 哦，看来是妈妈平时还会给你再布置一些额外的练习题，是不是？ 嗯，是。 啊，那你自己觉得你能处理好打冰球和你学习的这些时间吗？ 我觉得应该能，因为我的兴趣爱好特别多。 啊， 篮球， 啊， 钢琴， 嗯， 冰球， 嗯， 那些的特别多。 哦， 还有游泳。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还都处理的蛮不错的，是不是？都有时间学习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好，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完成的。 我是每天都可以弹一会儿琴， 哦， 就是每周四都打篮球。 哦， 周二和周五， 嗯， 就是打冰球和打课。 哦，然后周末可能还会有一些冰球的比赛啊。 比赛，对。 所以听起来邵恒的日程安排的还蛮满的。 对对对。 那对于他来说，刚才听起来就是邵恒自己还是处理的还可以的啊。 对，其实也是离不开家长的帮助。 对，需要我们给他们不断的一些督促嘛。 对，规划好，其实就是因为他这样比较满的就是这种课外行程， 嗯， 其实导就是影响到他学习的效率都是有所提高的。 对 啊，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兴趣的兴趣爱好，特别是像冰球的这个训练， 嗯， 他会把这个时间拖延掉啊，比如可以在20分钟内完成的学习，他可能会拖到40分钟。 对 啊， 对， 但是跟他说今天要有训练，今天要有比赛，你就必须提前先把作业完成，那他就会大大加强了这个学习的效率， 加快速度，啊， 对对对， 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效率，或者说是做任何事情的效率。 嗯，对对对， 啊， 是 这个，我觉得其实同样也是给孩子带来的一种很好的，嗯，应该说叫时间管理的能力。 是 啊，因为这个其实放在我们很多成人的身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小毛病，什么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拖延症晚期啊， 嗯， 什么不到最后一刻啊，不把这事儿完成啊， 嗯， 但是放在他们身上好像他不能这样。他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坚持自己所喜欢做的这些事情了。 对，是 啊， 嗯，因为我们也曾经跟他探讨过吧，聊过。我说你这么多兴趣爱好， 要不要放？ 要不要取舍？对， 啊， 要不要取舍？然后他给我的想法是，我都不想放啊，特别是冰球， 嗯， 啊， 这是排在第一的。 对 啊。 就是什么都不想放下、 嗯， 我说如果不放下，那我们就得合理的把时间都安排好。 嗯， 他说好，啊，嗯， 啊，所以是权衡了之后，邵恒自己给自己也是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吧，就是家长在旁边给他做督促，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其实这也是要靠孩子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动力。 对对对， 啊，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好，而且再加上在学校的这些时间， 嗯， 其实家长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督促到的。 对， 但是很多时候就得靠他自己的自觉，比如说是午休的时间也好， 嗯， 或者说课间的时间也好，能够更有效的去利用这些时间完成一些简单的或者说很快就可以搞定的这种作业。 对， 对， 对， 那样的话他回家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嘛。 是的，因为我们冰球家长这个车上都有一个必备小桌板， 哦，对，还有那个小灯， 对， 都 是必 备， 都 是备好的，啊， 对，因为比赛训练的路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远， 嗯， 有些不是在家的附近，在路上的时间就特别重要， 嗯， 会让他在路上完成一些作业啊， 嗯， 有的时候吃饭也要在路上， 对， 嗯， 就可以说是在路上我们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不浪费， 就是从家长到孩子都是非常会利用车上的时间， 嗯，对 啊， 是， 对，其实这个就像您刚才提到嘛，就是打冰球的孩子好像基本上家庭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同样的我觉得放到我们这个海淀区冰球队，其实邵恒所接触到的这个环境当中，孩子们大家也都是这样的状态，而且对于邵恒来说，我觉得可能进入到海淀区冰球队，同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看到的是和他一样优秀的， 嗯， 就是打冰球也打得很好的孩子， 嗯， 然后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得不错的孩子，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邵恒你自己觉得你会不会有更多的收获呢？ 我觉得我会 每天都会有一点收获。 哦， 每天都会有一点收获。 嗯， 时间长了就会积累一些很多的收获。 嗯，那你觉得进入到海淀区冰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是一个很光荣的感觉 啊，很光荣。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海淀区队 啊，所以自己也觉得很自豪嘛啊。那妈妈给我们也分享一下哈，当知道少恒进入到海淀区冰球队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就像他说的，就是共荣辱，我们他很自豪，我们也很自豪。确实，因为海淀区冰球队是一个就是能力和荣誉并存的一个集体，他非常强，而且在冰雪运动方面有传统的强项，是一个强势比较强项的，所以能进去，首先，也是对他一个能力的认可。 对， 这个点也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事儿。嗯，其次当然压力也会很大， 对， 因为整个海淀优秀的孩子都在这儿， 对， 啊， 对， 对比就会很强烈。所以更加督促了我们，可能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他的这个训练 啊， 对， 就是也会给少恒更多的一些动力， 对， 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动力嘛， 对对对，是的。 而且在这个队伍当中还有很多是比少恒大的这种小哥哥小姐姐，他们既能够把学习也保持得不错，然后还能够继续去打冰球，其实这同样也是给少恒在未来就是对于学习的规划呀，对于时间管理的这方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作用嘛。 是是， 对，我就看到有一些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上高中，甚至是已经上大学了，他们在海淀区队就已经是应该叫加引号的老队员， 对对对， 对，那 前辈， 对，少恒他们这些小队员看到的时候，其实的确是让他们会更加有信心，或者说从我们家长的角度也会感觉到看到冰球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个通路嘛。 对，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其实训练和学习是相通的，他一方面做好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是可以那个鼓励他在另一方面做好的。我们认识的很多的前辈师哥师姐都是有很好的例子，就是冰球打得也非常好，学习一样做得也非常好，这都是他们这些小队员的榜样 经常可能我们也会时不常的就给他们在面前得叨叨啊，你看那个哥哥怎么样，你看那个姐姐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对， 都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守门员训练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年龄层次分的不是特别多，会在一起训练。对，只要有哥哥姐姐在的情况下，他们训练可能会更卖力一些是有榜样的作用的， 真的是会影响到孩子。虽然可能他自己还不太能理解，或者说他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但他会表现出来。 对 啊，那当然，我们对于少恒未来打冰球有没有跟他探讨过一些规划？这个一般是爸爸跟少恒交流， 对，一般都是爸爸交流的多一点。我还是 以后勤保障工作为主， 对对对，是的，服务好吃好，让他 然后接送好， 接送好，对，就是做一些后勤工作吧。 那少恒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长大以后可以把冰球当做一项休息时候的休闲娱乐活动，然后就累的时候就可以打海冰球。 就是少恒给自己的规划我觉得还是 比较现实 清晰的。对，我觉得从他刚才的这个想法当中就能够看出来，冰球在他未来的生活当中一定是离不开的在他日常的这个休闲活动当中也要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 对， 对， 放松的时候，周末的时候， 对， 又或者说是有压力的时候， 对， 都可以通过他来去缓解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嘛。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了。 是的，是的。 那当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那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冰雪家庭来说，可能对于冬奥会的这种期待也会更多一些。 对 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从妈妈您的角度先来说吧。 首先，之前这个申冬奥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他步入了这个冰雪运动，我觉得哇，这个自豪感就特别激动哇！2022马上就到了， 我们是跟冰雪已经有关系了， 对，已经有关系了，对，就是特别激动，也特别兴奋，也很期待，特别期待，因为觉得中国队要登场了， 对， 我们就是 中国的青少年，而且是冰雪的冰球运动的青少年， 嗯， 一定会像去现场给这个加油鼓劲儿 啊， 当然要像这些比较强国吧， 嗯， 去学习。 对， 嗯， 那少恒呢，跟我们也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就是跟听到了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举行，我也是特别激动， 嗯， 就跟爸妈说一定要搞到门票去 看。给爸爸妈妈很大压力啊，我们要跟多少人一起抢票啊。 就是冰球要搞冰球这个项目的票，嗯，然后一定要去看冰北中国队和其他的外国的冰球队，然后比赛的场景 啊。你这要求很高啊，连场次都要求的很明确啊。万一没有抢到的话，我觉得爸爸妈妈压力更大了，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孩子带来的一种对于冬奥会的认识和理解，毕竟这是他们能够亲身去感受到接触到的很真实的一个盛大的这种奥运盛会，而且对于奥林匹克文化的理解其实同样也是能够通过冬奥会去体现出来的。 对，是的， 啊，像您提到的少恒是2012年的小朋友，所以其实在2008年我们当时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太多的感受的。 是， 从他自己如果有印象能够亲身感受的话，那一定就是这一届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给他带来的这种感受是格外的不同的，既是他自己所参与的这个项目，同时呢又是一届奥运盛会，这个的确是让孩子能够不管是从哪方面都是一种理解奥运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而且其实我看今天少恒来录节目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啊，也是带国旗的，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这波孩子好像他们的这种爱国的热情很多时候都是自发的，他们会很喜欢自己能够穿上这种带着国旗的服装，好像觉得自己就和国家队有了更这个亲密的这种联系，他们自己好像都会觉得更自豪。 是， 啊， 他特别喜欢这件衣服，因为这上面有国旗。 对， 而且他也知道不是所有的衣服上都可以带国旗 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穿上有国旗的衣服。 对， 这件衣服是他今年代表他们的学校，取得这个北京市中小学冰球联赛冠军的时候学校奖励他的一件衣服。 对， 他会很自豪。 是的是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些打冰球的孩子，他们来的时候也是家长也给我讲的时候就说来录我们节目就特意会穿着这件衣服，就觉得自己是非常自豪的。这同样也是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些奥运健儿们看到我们中国队不管是冰上还是雪上这些不同的项目，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表现给他们带来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更强烈的一种爱国的热情嘛。 对， 这个的确是让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么一届奥运会感受到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少恒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他会在最后一个出场。 8月6号，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吕慧慧第一个出场，刘诗颖压轴第12位出场。刘诗颖第一掷就投出66.34米，排名第一，并将第一的排名保持到了最后，获得冠军，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这样的话呢，中国选手刘诗颖就获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在最后一掷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就提前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她凭借着今天开场第一掷的66.34米，第一掷就是冠军一掷，志存高远，掷地有声，这第一掷

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红人糖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淅淅沥沥的小雨洒落京城，降雨到早晨基本结束。受到降雨影响，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差，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大部分时间白天天气阴沉，预计最高气温在17度上下，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傍晚前后还有小阵雨现身，进入寒露节气，天渐凉，露降重，昼夜温差也不小，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状况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另外，目前山区地质条件依然不佳，近期不要前往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阴天见多云，小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75%，在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紫外线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8天。